22:05:45。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周三晚上的 NJNY， 我是女友韩丽，用一首英文歌开场，营造一种夜间在的假象。但今天毕竟是假期的第三天，她也要陪伴她的女儿、儿子、二娃老父嘛，得带孩子出去玩啊。可能你也是白天做了同样的事情，到了晚上有点时间，听听广播，让自己放松一下。那今天晚上呢，将会由我单独陪伴你2小时。好，马上切换回女友一人晚上的男左女右。 你的云彩飘落下来，都会变成了尘埃。再好的未来，你不在，都让人寂寞难挨。 心有所爱，无论在哪里，我想你都不会寂寞。当然这个爱并不是只单纯爱情的爱，只要心中知道自己坚持着什么，知道自己为什么而努力着，也许你就知道自己该往哪个地方，有自己的一种寄托，就不会觉得那么孤单寂寞了。即便是在这热闹的节日中，也会有自己独处的快乐。 这里是今天晚上韩立独自陪伴的男左女右，没有红人也没有男左，所以我们不需要让小树长得多快多高，但是如果你想和我聊天的话，可以登录新浪韩立微博。这位听友，我来卖萌哒，他说你也晚上好啊，一个人的时候听着广播就好像有人陪着自己一样。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假期你现在是一个人，记得上大学那会儿十一假期有时候也会选择在学校待着，因为回家一趟确实很折腾，然后就要安排一些小节目，可能会到北京城里来逛一逛，去书店逛一逛，看看电影等等等等。你是这样吗？ 牵着白回过长江，北鼓楼遥望西京都的过往，看不尽满眼风光，江山烟雨洒落悠悠江南，明月何时照我还，风涛千万里，青山水连天，却似将心一朵莲。南来的风，东去的水，浮云伴着游子归，西窗的雨，归来的你，醉在故乡斜月里。南来的风，东去的水，浮云伴着游子归，西窗的雨，归来的你，醉在故乡斜月。 不知道你是在原来的地方，还是回到了故乡，听到了这档节目，还有这首歌。其实我很喜欢在假日时光里和你在一起，因为平常有时候会真的思虑你第二天还要早起， 还要有许多担心的事情。放假，我白天时光也可以陪家人，也可以做许多事情。到了晚上，会回到直播间。今天、明天、后天，直播三天。因为对我而言，今天就是一个星期三。我从上星期六，你上班的时候，我就休息啦。所以没什么，我很开心和你在一起。 心里某个地方那么亮，却那么冰凉。每个人都有一段悲伤，想隐藏却欲盖弥彰。白夜光照天涯的两端，心上却不在身旁，擦不干你当时的泪光，路太长追不回原谅。你是我不能言说的伤，像流亡一路跌跌撞撞，你的捆绑无法释放。白月光照天涯的两端，越圆满越觉得擦不干回忆里的泪光，路太长怎么不长。 秋过后就特别喜欢在广播中和你分享这首2004年的白月光，好像每一年拿出来都像是一瓶上好的酒，真的容易让人听醉。14年就这样过去了，男左女右陪伴你的11年也这么过去了。时间真的是飞快啊，就像是沧海星岛朋友说，还有89天2018就过完了，还有124天，狗年就过完了。 一样趴在床头写日记，一样准时喂饱你的鱼，一样很想你，真的很想你，每一天收到你的信才有好心情。

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十月三号周三晚上哈利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做余生我累了也懂了。每个人都欠自己一句对不起和谢谢你，对不起那个努力活着的自己。我知道你很努力，很想成为父母亲人甚至朋友眼中那个有出息的人，也知道你拼尽全力想给爱的人一个好的生活环境，或者让他们脸上有光，而时间长了却发现你渐渐迷失了自己。深夜醒来，时常会觉得不安焦虑，感觉自己从来没有认真活过，却活得比谁都累。你活在每一个别人的期许中，却忘记了自己对自己的期许。我很喜欢夏北岛在《陌生》里写的一段话，有时候迷茫作为一种心情的宣泄，是可以平衡我们的内心的，无可厚非。迷茫很多时候也如同彩虹前面的乌云和暴雨，电影周围的黑暗一样，与美丽精彩同在。总而言之，迷茫也是人的一种神态，一种喜怒哀乐的演绎与诠释，不可或缺。迷茫的人，或许你现在经历的一切都是人生注定，也是命运必然。你必须学会承受风雨，也经得起敲打，在摔落谷底的时候不能放弃，要努力往上爬，也要懂得随时随刻触底反弹。在到达一个顶点时，要不骄不躁，继续走，继续努力。但如果你真的累了，那就停下休息吧。我们不该怪自己停滞不前，也不该怪自己深夜哭泣，更不该怪自己想偷个懒。你欠自己一句对不起，对不起让你承受了巨大的包袱，对不起让你活得迷茫，活得不自在。对不起现在的我徘徊不知归处，迷茫不知去路。我们都欠那个努力活着的自己太多的照顾，太多的心疼。对不起那个内心受伤的自己，我知道你拼命努力不是去为了某个人的不爱而伤心难过堕落自伤的，但是现在的你却做不到不想不念不恨。我也知道放过自己没有说的这么简单，忘记一个人也没有说的那么轻巧，放下柴米油盐离开一个家庭更没有大家劝的这么容易。你总是告诉自己忍一忍就过去了，坚持一下就挺过去了，结果呢心里越来越苦。但关于爱情，我要和你分享情感专家的一句话，幸好爱情不是一切，一切也都不是爱情。人生有千万件大事要做，留给一份加引号的垃圾爱情的时间着实有限。 有人问我，我该怎么走出情伤？我说，去赚钱，去学习，去奋斗，忙到充实，能治愈一切矫情和胡思乱想。关于婚姻，你千万不能将婚姻和生活的概念混淆。我们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更好的活着。婚姻也是找一个陪伴一生的人，让自己老有所伴，老来相守。如若不是，一切的一切都是凑合过日子。在我的前半生里，唐晶看透了爱情和婚姻。他说，爱情易逝，婚姻易碎，所以我日夜兼程，追求物质和精神的独立。是啊，此时信誓旦旦立下诺言，彼时就可能颠覆想象。而唯一能陪你走下去的，不真是那个日夜兼程不离不弃的自己吗？你欠自己一句对不起。对不起，我忘记了我这辈子最重要的就是你。对不起，我把你放在了比某人低的位置上，真是大错特错。对不起，我要重新开始，陪你经风就雨，走过漫漫人生路。我们都欠那个内心受伤的自己太多信任，太多陪伴。对不起，那个太过懂事的自己。我知道，你曾经无数次告诉自己，我要坏一点，我不要这么心软，我不要这么容易被感动。而那个善良的你，却总是扮演着吃力不讨好的角色。可懂事的人总是没人疼，心软的人总是最苦闷。对于懂事的人，最心酸的一段话莫过于此。因为你懂事，所以你总是受委屈；因为你懂事，所以你总是被忽略；因为你懂事，所以你总是会受伤。因为你懂事啊，所以你只能告诉自己要懂事。因为我们从小到大都被教育要善良，要懂事，要忍让，要学会谦让，要当一个品德高尚的人，却没人教我们怎么自卫，怎么回避小人，怎么不去浪费自己的善意和心力。看过无数为人处事的文章，做人善良要带点锋芒，做人要像玫瑰带刺。然而那些总是想从你身上获得好处的人，嘴巴比情人还甜，笑容比挚友都多，你总觉得那个从前对你不好的人，这次是真的改过自新了。于是你再一次相信，给予他善意，给予他便利，却发现，原来人家就是想利用你。可如今，我依然要劝你善良，劝你懂事，因为我们不能没有良知和良心。也因此，你要对自己说一声对不起。对不起，让你受委屈了，而我无能为力。对不起，让你又被欺负了，而我只能劝你释怀。对不起，让你这么早就学会懂事，而我只能看你流眼泪。我们都欠那个太过懂事的自己一份安慰，一份提及。谢谢你 最好的自己。或许在这个世界上，你不是最好的那个存在，但你就是最好的自己。说完对不起，请务必对自己说一声谢谢你，因为不是你如此坚强和坚持，你走不到现在。我知道你强撑的无奈，也知道你活得辛苦，也知道你是真的累了，但谢谢那个自己，他形影不离地跟着你，从未离开你，且给你力量。余生我真的累了，也是真的懂了，努力过就很棒，曾爱过就无悔，善良着就够了。想活得轻松不容易，但每愿我们都不辜负自己，不辜负此生，认真活过就不枉来这世上一趟。这个世界很多事情不值得，但是我们都值得这世间的美好，不是吗？ 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能够拥抱的就别拉扯，时间着急的冲刷着，剩下了什么？原谅走过的那些曲折，原来留下的都是真的，纵然似梦啊半醒着，笑着哭着都快活，谁让时间是让人猝不及防的东西，晴时有风阴有时雨，争不过朝夕，又念着往昔，偷走了青丝，却留住一个你。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别怪我贪心，只是不愿醒，因为你，只为你，愿和我一起看淡风轻。晴时有风阴有时雨，争不过朝夕，又念着往昔，偷走了青丝，却留住一个你。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别怪我贪心，只是不愿醒，因为你，只为你，愿和我一起看云淡风轻。感到你的呼吸在我耳边。 边，像微风深情，温柔的安抚我的不安定，所以我 像分享完现场版的暖文章之后，和你听到了两首对你而言不陌生的歌曲，也是十月的第一个星期三的晚上，来点好彩头。这个时段只剩下1分48秒，我在北京，谢谢你听我在直播的男左女右，有请孙燕姿。 坐这里，坐陪听，在这里一抬头望去，以为看得见你头上的纹，还有余温，我还在等。北京起了风，只有蓝天白云，但愿这城市能带给你自信。然而 爱若是花火

虽然经常梦见你， 要做的事。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呢，特别翻到了去年今晚我直播的时候发的帖子，原来去年今天晚上我也是一个人陪着你，有图有真相。我当时和你分享了一段话，一年之后依然觉得别人说的特别对，爱情 肯定是生而为人最值得为之冒险和犯傻的事情。那种满足是让你做神仙都不愿意交换的。年轻人啊，希望你们勇敢地去爱，去失去，去心痛，不要被那些无聊势力的规则束缚想象力。痛苦和失去是年轻的力量。你不要骄傲你被谁爱过，你要骄傲你如何爱过一个人，哪怕他是一个不可能的人。对啊，青春莽撞，情深意长的人很灵动，一生也会很丰富。那些痛，那些当时以为过不去的坎儿，都会成为你后来真正的强大之点。就这样一年的时光，我还是此刻在这里陪伴你假日时光的三小时，听听歌，感受一下曾经错过的，其实他等了你很久的好歌。放的时候就觉得，哎，怎么不是我想和你分享的那一首？还好，直播就是这样，可以有临时调换、改变，都是第一时间能够被你感知的东西。海风吹， 吹呀吹了多少年，流浪的心从来没改变。浪花带走所有的思念，只留下谁眼泪中的眼。海鸥飞呀飞过多少年，想要飞越大海的彼岸。听说最美风光在海角，你是最想到达的天边。 浪漫不怕风浪。 是我不该，怎么我会卷着你卷成 心有一片海，可澎湃，可宁静。听完了张靓颖的《海风吹》，无缝衔接的那一首张惠妹经典的《简爱》。在大海边，总是可以让自己安静下来，是因为渺小，是因为远方有希望。 那是我们天天在一起，还幸福到不需要距离和叹息，要全世界注意，只是太年轻，快乐和伤心都像在演戏，一碰就惊天动地。今天看你，昨天的你去了哪里？那年夏天，我和你躲在这一大片宁静的海，直到后来，我们都还在对这个世界充满期待。星空出了意外，很高兴遇见你，让我终究明白，回忆你真是精彩。那是我们天天在一起，太幸福到不需要知道 秋了，又重温了这首王心凌的《那年夏天宁静的海》。而此时此刻呢，孙成朋友说，再过20多分钟时间，他就要30岁了。今晚听个直播，算是给自己过个生日了。我知道你是个男生，今天晚上又没有30岁的男生的歌，我是指歌名就叫做30岁的男人，只能派出已经很释然，觉得30岁没什么，甚至觉得人生到30岁

是场好觉睡醒。 睡个好觉多么重要，来自薛之谦和黄龄演唱的《来日方长》。放假的时候是最好的梳理的时间，如果没有走到其他城市各种拥挤的景点，能够安心在家里梳理也是不错的选择。23:42:42，我一直都在。 太苍白，我多么想陪着你走过人山人海。 当天空变灰白，你的忧伤澎湃，我多么想走进你紧锁的心海。 我一直都在 脑海中还在旋转，我 想着你，慢慢忘记你。朦胧的时间，我们留了多远？冰刀划的圈，圈起了谁改变？如果再重来，会不会少些两年？爱是不是不开口才珍贵？再给我两分钟，让我把记忆结成冰，别融化了眼泪，你妆都化了，要我 睡去。 声音，偶尔还是会想起你，却不会再停下脚步。也许我已习惯了没有你，悄悄地把眼泪收起，我不想让你担心，在远处静静地看着你。 这个十月天好好的照顾自己，答应我过好2018年的第四季，答应我每次当我们见面的时候都是你一天当中已经是情绪最平和的时刻。好了，今天晚上韩丽的陪伴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还是你的假期，到你晚上10点，如果还想听广播的话，我会回到直播间，明晚继续男左女右。稍后呢是北京乐广播为您安排的光阴的故事，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北京乐广播。晚安，好梦香甜。 在我生命里，偶尔还是会想起你，我会好好照顾自己，让回忆轻轻地睡去。 我们的新时代， 请听第6批中国梦歌曲《赞赞新时代》，王平九作词，常石磊作曲，李易峰、景甜、江疏影演唱。 又是一个春天扑面而来，大地生机，青山绿水常态， 小岸街出发到美丽乡村和边寨，欢天喜地的节拍，赞赞，欢天喜地赞赞，欢天喜地赞赞，又是一个故事挥手展开，心潮起伏 起来，唱起来，情不自禁的感慨，赞赞，情不自禁赞赞，情不自禁赞赞， 我们的心是爱，换你把手走进这里的期待，一千年的情怀，让它中国成为绽放。